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啊，土伯咧，你今日你着呢件衫咧，有位吓资深嘅网友啊，叫 LF Liu 啊，呢个衰人咧，成日分化我同埋你啊，就话成日你喺即系节目度屌鸠我啊，咁啊佢啊即刻揾到，即刻揾到你呢件衫嗰个来历咯吓，即系你系咪网上买嘅？ 我唔喺网上买，我喺我唔记得边个喺美国转机嘅机场咧，有间Harley Davidson 嘅专门店买 系嘛？ 咁但系咧，我买完之后咧，发觉一拉个后边咧就系屌 Made in China。 哦，咁 即系同阿 Donald Trump 嘅投诉系一模一样。 系嘛？屌佢又要屌又要奶，系咪？ 又好似系差少少啊 ，Made in China 系咪？ 我发觉， 唉， 不过冇理由买咗唔着噶，成好似港币都二三千蚊，大佬啲 系嘛？唉，我谂呢个大家都觉得冇乜所谓噶啦，咁啊，翻嚟讲正经嘢啦。咁啊，头先就讲呢个特首跑马仔，咁琴日咧就出咗个民调嘅， 好担心。 咁啊，明报出咗民调，我哋睇睇先。好啦，咁咧而家大家见到啦，阿叶柳咧就同埋呢个胡官咧，即系呢个我哋都唔需要点样理会啦。主要个焦点喺边度呢？就其实系喺呢个胡苏同埋阿林郑两个人个形势咧，就此消彼长紧吓。咁就见到啦。咁阿曾玉成竟然跌咗落去，唔知点解咧？ 系啊，曾玉成嗰个系咪紫色噶？ 唔系，曾玉成嗰个系绿色嘅，嗰个 系。哦，绿色。 系啊，你要睇背管 background 嗰个颜色啊嘛。 O K。 系啦，咁就阿林郑咧就升咗 6.3。咁就呢个呢阿胡苏呢就跌咗 5.1。咁但係要留意喎，咁去conduct呢个 survey 嘅时候呢，咁其实就係未有呢。嗱，你大家睇返啊，右下角嗰啲左下角嗰啲数字啊，嗰、那个日子呢就其实应该係嗰个嗰个故宫博物馆呢单消息呢仲未出嚟嘅。咁佢就去做呢一个survey 啦。咁但係起码佢阿林郑已经讲咗话係会延续689路线㗎啦。咁但係佢讲延续689路线之后呢，咦，似乎冇点跌喎，仲升咗喎。咁而阿胡苏呢排虽然就频频去食肠粉，哇，又落街又唔使带保镖啊，都可以安然无恙出返嚟嘅。咁应该冇死啦，係咪？咁而家大家见到嘅情况係此消彼长㗎喇。 唔係好容易解释得到呢一个嘅民调嘅。但第一即係你睇返右手边嗰个图呢，曾俊华。 好，右手边。 曾俊华嘅支持 32.8 个百分点。 正值啊。即係支持减去反对。 係啦，即係跌咗 9.5 呢。 係。 你睇返唔同倾向嘅政治受访者，政治倾向受访者呢，倾向民主派嘅人大部分一定会撑佢。佢嘅关键而家喺边度呢？佢点解会跌咗呢？就係因为倾向建制派嘅人而家开始 puzzle， 就话咁话你搞自己咁耐都未批你嘅。倾向中间派嗰啲人一样喎，你睇到㗎 ,14.1 对 12.9,12.8 对 12.9。即系中间派嗰啲就叮当码头啦。 咁、我觉得呢啲友又有啲唔明白事理喎，因为呢个唔系佢所能够控制㗎嘛，大佬啊。 唔系，咁有啲人都会睇，就系香港嘅行政长官起码有两个条件喺我哋嘅角度。唔喺我哋嘅角度啊，喺嗰啲人嘅角度。就系话呢，一我要有中央嘅支持。因为你个中港矛盾唔可以太激烈㗎嘛。虽然你话有多人即系唔好妄自菲薄，话其实我哋香港都好有自己嘅本钱嘅，有自己嘅特色嘅咁样。咁但系某程度上，你好多嘢都要靠老共噶。 嗯， 即使你唔使靠佢都好，你唔系同佢有一个咁差嘅关系噶嘛？你越差嘅关系嘅时候，你咪好多嘢系好不确定性咯。何况而家你已经无论喺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俾佢咁样渗透法。嗱，有啲人系会咁样分析噶，就系、如果你得唔到中央嘅祝福，你都几烦，我更烦。 Okay. 即系唔单止系香港人支唔支持你嗰个问题，喂，甚至乎啊，你都可以睇到咧，就算你话一个联邦制嘅政府，咁你个州政府唔可以下下同个联邦政府对抗嘅，大哥。即使你话所有州政府嘅行政首长都系市民选出嚟都好，但系市民喺拣你嘅时候，佢一定会考量呢样嘢就 系、 是，你唔可以太差。我唔系叫你完全系即系跟晒佢，但系你喺 defend 我嘅利益嘅同时。唔該你唔好搞到呢係咁和啊，呢啲就係所謂傾向中間派同埋傾向建制派嘅人嘅基本嘅諗法。 但我相信佢又唔會話未至於話同中央對抗，只不過係唔係中央所 prefer， 即係而所謂中央 prefer 呢，其實你而家暫時嚟講呢，係俾嗰啲咩舊有中聯辦體系嗰啲勢力呢，就當面嚟咗個話語權嘅，好似葉國謙之流嗰啲咁樣，或者是星島嗰啲支樓嘅有冇人？ 唔係，所以會俾人有一個好錯誤嘅 interpretation， 就係話因為佢辭咗職咁耐，都未守恆嘅 ，that's why 佢係得唔到即係中央嘅祝福同支持。嗱，問心講句，你都估到嘅，佢一定唔係 first priority 嘅， 係一定係， 即係最好就唔好揀佢。不過迫於無奈嘅情況，嗱，如果佢當選你可以預計得到，佢迫於無奈嘅情況之下， 係 揀佢嘅啫。 唔係，但我哋睇翻嗰個， 因為始終佢嘅政治忠誠度唔係我第一個最信任嘅人啊嘛。 係係。 從老共嘅睇法裏邊，咁如果嗱，你林鄭月娥俾班即係左佬係咁吹捧嘅時候，係咁吹捧嘅時候，而家佢咪焗翻上去咯？亦都好簡單嘅道理啫。你攞下阿林鄭嗰個分析就知啦，佢上升 9.3。傾向建制派嘅人係 12.9% rather than against versus 呢個 3.1%。 唔係佢主要嗰個拉力咧，嗰個 drifting force 咧，就係喺呢個建制派嗰邊，因為係大升 12.9% 嘅，其他嗰啲全部都升，但係都係好 mild 嘅，即係都係4-5% 啊咁樣樣。咁但係咧，你睇翻曾俊華，曾俊華咧就傾向建制派嗰邊咧係跌咗14%，係嘛？但係嗱 ，even 佢跌都好啦，即系起码就系话喺建制派嚟讲咧，起户系都系叮当码头嘅，即系唔会话咧咁大争议嘅，唔会话一面倒反对嘅，唔会话一面倒支持，亦都系嘛。但系你睇翻啊，阿林郑嘅问题就在于咧，即系你倾向民主派同埋倾向建制派咧，嗰、那个号太分明啊。民主派嗰啲人系多数唔 like 佢噶嘛。而虽然佢建制派嗰啲系好多人，好多人即系超过九成嘅人 like 佢嘅，但系问题就系话民主派嗰啲人系绝大部分唔 like 佢， 所以大家睇住呢个图表咧，如果我当呢一个系即系 dead moment 好准确嗰样嘢，你都唔需要太担心嘅，因为中间派同埋建制派，当系而家摆位嘅时候就识走位噶啦。 佢起码唔系一个温和，唔系一个 balance。 而家系得一个变数嘅就系因为佢觉得。好似唔支持佢， 系 而呢样嘢就正如好似你咁讲啦，有好多传声筒帮老共传释紧啊嘛， 即系星岛啊，吓、啊、叶国谦啊， 个个都话唔撑佢啊嘛，咁佢咪将你嗰个民调 swing 咗佢咯， 系 喂咁嗱，你用翻头先我哋讲个讲法，三个特首候选人嘅条件嘅话，你咁样 swing 咧，就连曾俊华唯一嘅政治资产同埋资本就系有民意支持都冇埋， 系 咁你系大镬噶啦。所以你唔好以为即系而家就已经系决定到即系特首三四月嗰时候嘅选举嗰个结果，而家仲有好大嘅变数，英文就用 dynamic， 就话个个咧，所有嘅 stakeholders 喺个过程里边咧，即系都喺度互动紧， 系 喺度捽紧，而呢一个调查再睇翻林郑连续喺圣诞嘅假期前后两次上北京，个目的就系一样嘢，话俾人听，我有中央嘅祝福，跟住就攞咗一个故宫博物馆嘅文物摆喺西九作为政绩工程之一，点知就嗨嘢出咗事，因为操之过急。 唉，我觉得而家个势咧吓，证明紧呢个阿成报越嚟越啱嘅时候咧，其实佢不断咁样样俾689一个虚假嘅希望啊。系嘛，即系然之后就系咁闹佢，诶、哎，你仲冇人啦、啊，系嘛？喂，不如689第二B 队、689 C 队系咁出晒嚟咧，系咪？咁然之后，喂，其实讲真，大家都知道 習近平是文革專家嚟㗎啦。而家文革專家最熟悉嘅就係中係共產黨嗰啲咩反右歷史嗰啲乜鬼嘢啊，大明大放嘅引蛇出洞啊。哇，你而家六八九嗰啲舊有勢力出曬嚟啦，係咪？喂，即係如果我係要改路線嘅，我係要清算嘅，就係呢班人啦。 咪同埋佢都睇定啲先啦，坐山就观虎斗， 系 要斗你等你啦，玩下先啦。 反正我一人一票选啫嘛，系咪先？ 我一票嘛， 系咯， 我就系决定性生死噶啦。 系啊， 你最紧要咁做到咁嘅势嘅话咧，个个都要擦佢鞋， 系 个个都要睇佢，即系睇佢面色， 嗯， 最正噶啦，独裁者就咁噶嘛， 系 用咁嘅思考方法同埋用咁嘅思考模式噶嘛。喂，我越早表态，第一可能随时嗰条友中咗箭又大祸。第二，喂，我不断收唔同嘅风，例如十个部门，有七个话撑呢个， 嗯， 佢如果逆晒呢七个人嘅主意，除非佢话俾大家听，我真系一人一票啦，我真系能够可以决定生死嘅、嗯。喂，如果有咩事出咗事嘅时候，咪孭晒锅，佢自己啊，我仲有晒权威嘅，我逆七条友嘅意，净系听嗰三条友少数嘅意见。喂，所以呢一个局一定系好 dynamic， 一定喺个成个过程里面咧有好多个互动喺度， 嗯， 包括我哋泛民主派在内，我都讲过噶啦，唔好太出，亦都唔好咧，完全系当放弃， 嗯， 有角色就扮演嗰个角色，系嘛，有嘢就做得到嘅就做嗰样嘢，系嘛，唔好以为自己好劲，但系都唔好妄自菲薄，喂，呢个先至系真正嘅道理嚟。 咁啊，其实咧而家系嗰个一嗱香。即系呢个习近平咧，其实系要将以前啊张德纲咧喺呢个八三一啊或以后咧嗰啲强硬路线系要扭转过嚟。咁其实系因为其实真 系你睇到个势头啦，唔单止系用你个讲法成报咁简单， 嗯， 而要睇佢开始逐步咧去换人， 系 因为老共咧就唔同美国佬啊，美国佬咧就好兴咧两三年到咧就去 rotate 啲人个 personnel 嘅。即使佢改唔改路線都好啦，嚇就因為佢個選舉都係五年一鑊啫，個總統係咪？ 係係係。 咁佢哋嘅亦都有一個做法就係咧，佢哋真係好似我前個禮拜定再上個禮拜嘅講法就係 piecemeal 嘅。 嗯， 我要改都好咧，我都係逐步嘅。 嗯，唔 係 rotate 有個好處 係 就係你唔會做死嗰個位置嘅話咧。 嗯， 即系你开始滑牙啦， 系系系， 同埋你冇新鲜感啦，你自己都冇创意啦， 系啊。 即使我执行翻同一样嘢都好，我都揾唔同嘅人去处理系一个问题。即使我背后嘅路线唔改，嗱，西方嘅政治就系咁样去处理问题嘅方法，但系老共就唔系嘅。 系， 喂，你睇下老共咁多年嚟嘅历史， 嗯， 喂，今日唔知听日事， 唉，咁啊， 今日的我就打到昨日的我噶啦， 系啊。 而透过系乜嘢咧？换人咯， 嗯。 换完人，换路线，改完更章，试下呢个得唔得啊？好，试下嗰个得唔得都好，你用咁嘅分析都得噶。 佢换路线真系 佢冇所谓啫。 佢换路线真系依赖香港啊嘛？点解咧？嗱，因为嗱，我见呢两日咧有一篇文咧就俾人传得好犀利嘅。我哋去一幅图啊，系啦，整大啲先。咁啊，就系呢个香港外来直接投资啊。系嘛？如果你再 close up 右下角嗰幅图，系啦，见唔见到啊？中国内地咧系占最多嘅，所谓 FDI 嚟讲系 27%， 咁啊离岸公司去到 47%， 咁啊离岸公司，喂众所周知，喂好多都系大陆洗黑钱啊，系嘛？即系即系兜个大圈，然之后翻嚟啊，咁样样，即系俾自己走资噶嘛，系咪？如果将呢两个板块吓，即系离岸公司，我当打咗一半啦，47%，我当攞30%啦，差唔多系30+27%，系咪差唔多？香港 FDI 其实系有50-60%系嚟咗香港的。其实系好依赖香港喎，大佬系， 咪所以咪话大家唔好妄自菲薄就咁解咯，系咪？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话呢个本土研究嗰啲系准定唔准嘅，大佬？因为我听到而家本土我好惊喎，大佬。坚定流噶，大佬。 本土研究社系正路嘅，系、 okay. 正路嘅吓，唔系话咩本文前嗰啲，唔系噶，你唔好屈我啊！有人又话， okay. 有人又话 我冇屈你啊，大佬，我问下咋、啊，大佬 又话我放啲港独声音入嚟啊！你 唔係我驚佢啲 data 唔準。嗱，如果你從我哋做開即係會計財經嘅角度咧， 你點樣解讀呢單嘢先？ 喂，香港好簡單啫嘛，香港嘅稅收制度就係所謂嘅territorial system。你好多離岸公司，如果唔係真正喺香港做生意嘅話，只係你成立間公司、註冊間公司喺香港，你所有嘅業務根本就唔喺香港發生嘅話咧。你是不需要抽你香港税的嘛。 是啊。 就算是我在香港做生意都好，我們都會有一個方法，就是我跟外國的客人說，就是你梗是將你的盈利移去一些低税的地方。而你香港只是得一級的利得税，就是 16.5% 到目前為止。那比都抵啦，是吧？你賺了個錢就，喂，同埋香港還有一個好處，你可以戒分。呢啲合約我又唔喺香港簽，我又唔喺香港執行，喂，到時我唔使交香港税喎，有乜事抵啊？喂，點解香港會有咁多離岸公司啊？係咪？喂，內地嗰啲阿哥搞得掂內地啲税局嘅，如果你拳頭夠硬嘅時候，而家可以攝下紅包嘅時候，咁咪承擔公司嘅起碼喺財政嘅部分全部移曬翻嚟香港， 嗯， 係嘛？香港開埋銀行户口咯。咁咪喺香港賺曬佢咯，就算要交都係交香港税咯，都係 16.5 啫嘛，屌！ 係啊， 內地嗰啲你交唔交到，我又唔知啦，我唔敢講。叻嘅就可以唔使交，唔叻嘅你就照交完嗰邊再交呢邊，係嘛？ 咁啊，嗱就 而香港亦都係你俾內地大陸佬係一個最好嘅利用機會， 係嘛？咁一定係啦， 又近。 呢个肯定系啦， 系嘛？ 即系好似世界末日咁样样，大佬而家真系，喂，你人民币系咁跌，系嘛？即系你喺大陆嘅资产系咁不断缩水，我梗系要走佬啦，系嘛？咁走佬梗系最好啊，即系呼香港啦。 唔系，所以你老共喺内地任何一个嘅权力嘅系统，其实都要利用香港， 嗯， 作为佢嘅政治嘅角力嘅场所，甚至乎喺经济盈利嘅基础， 嗯。 我好简单总结嘅啫，如果你话香港系完全冇用嘅，晨早一国一制咗啦， 唔好西藏咁样样啊。 喂，外国嘅投资者一听 Hong Kong 嘅话，起码都有啲基本嘅法治喺度啊。 嗯， 有多人话，诶、哎，人大释法唔紧要，但其实你系逐步咁损害紧香港嗰个嘅法治嘅 制度嘅， 因为你唔可能俾外国投资者系一个好唔清晰嘅法律嘅制度噶嘛。我边样嘢做得，边样嘢唔做得，边样嘢喺我嘅法律嘅准许嘅情况之下呢，哎，我就可以走盏嘅，亦都系公道嘅。 嗯， 所谓走盏系要公道吓。喂，香港呢啲嘢系清清楚楚嘅噃，起码喺 commercial laws 嘅层面里边咧，喂，大家都知道自己应该系做乜嘢，同埋可以点样做。 嗯， 喂，但系你翻到大陆，喂，我真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喎，大哥。我点知道我发生咩事啊？喂，原来呢样唔做得噶。喂，你之前唔系话得嘅咩？我唔系啊，原来唔系咁理解嘅咁样。咁我 PK 系仆街。 喂，但系你香港有一个咁嘅法治制度，即使我嚟上市都好，你个程序你讲得好清楚嘅，话俾我听系咁嘅。我有咁嘅资产，我有咁嘅收入可以上市噶啦。啊，咁我要揾一啲咩嘅人才？哦，你都列明晒嗱，呢啲嘅人才咧就合乎资格。 嗯， 即系等等嘅嘢，其实系对全世界所有嘅投资者嚟讲，嗰、那个透明度、清晰度、公正度， 嗯， 都系。好畅顺噶嘛？ 嗯嗯嗯。 咁所以你老共嘅各个政治同埋经济嘅力量，要利用香港作为其中一个去出口嘅地方，嗯、或者佢重新包装自己嘅地方，去集资嘅地方，咪有我哋嘅价值咯。 系、 喂，香港人，所以唔好妄自菲薄啊！虽然都系权力精英玩嘅游戏，系嘛？我哋大家呢咁嘅流罗都系冇份，但系 by the way， 即系呢个借来嘅地方。在过去的借来的时间里面确实是 contribute 到这样东西出来的。 嗯。 喂，你想想我们对着英美的人，你一说来自 Hong Kong， 人家都不会对你太差了，是吧？ 嗯。 即知道你起码有少少文化水平，知道你是讲道理的人，不是只是讲拳头的人，不是只是讲钱的人，大哥，是吧？ 嗯。那么嗱，而家就2016年最后一年啦，是不是？咁就都差唔多係时候就倒数啦，係咪？ 咁其实今年系发生咗好多事嘅。 喂，你讲开香港咧，我就想讲，本来你就话喺炉炒花生嗰度讲噶嘛。 啊，你想讲呢个先？ 系啊，我想讲呢个先，再讲2016嗰个回顾。 啊， 就不如播一播嗰段港女喺呢、這 个。唔、啊、系，你等先，等先，我 港女喺呢一个嘅大闹人哋，即系呢个台湾。 呢、這个等等先，我而家安排一下先。 好啊，你安排一下先。 咁、啊、但系因为其实而家咧就我见即系网上面咧。就真係嗰三個港女啊，咁、 啊、 大家都唔係好認得佢樣嘅，因為其實嗰三個樣都好似差唔多咁樣嘅。 全部都要做過嗰種啊，整個容嗰種。 做過啊？你話想做過啲乜嘢？ 唔係做過，即係make up， 即係cosmetic 係嘛？我以為你好似其他人咁講嘛，雞全部都係雞嘅啫。 唔係，我唔係咁嘅意思 係。咁、啊、但係就因為其實咧。就呢、這个喺台湾嘅一仔呢播出嚟之后呢，咁就好多人去传啦，哎有片啦，哎去咗先。 好。 屌你要敷广告咁麻烦烦咗啫。哎。係咪係咪有未 ?OK。咁啊吓，偷鲍鱼事件啊，有未？啊，仲有捞紧啊！ 咁啊，简单不如总结下先啦。喺你捞紧嘅时候就 是、三个女仔都系差唔多年纪嘅啫，25岁、22岁同埋21岁。 咁大咗，三个样虽然系差唔多，大家可能去过韩国整容噶啦。咁、咧就 唔系，其实冇嘅，佢 P 图嘅啫。 啊 ，P 图啊 ，OK， 应该 P 图嘅， 自己 P 嘅，所以个个都 P 到咁上下样 ，OK。 啊， 即系你同我可以喺 P 图里边又系差唔多样。 有啦，嚟啦 ，OK。咁啊，睇睇佢两。三个点样为我哋香港人即系增光啊，大佬！ 增光嘅、哎、真系。 水产厕所狂客高档海鲜不付钱，瞧这鲜甜海产，鱼类、生蚝、虾蟹、贝类，个个都是来自大海的顶级滋味。这里是台北知名的上影水产，人潮总是满满满，观光客更是络绎不绝。不过，竟有观光客来这大啖霸王餐。平安夜晚上，三名香港籍女子有说有笑地走进上影水产，拿了一堆高档海鲜藏进外套里，躲到女厕大吃特吃。偏偏空餐盒被打扫阿姨发现，保全逮到其中一名徐姓女子，她身上还藏着来不及吃完的生蚝。店家发现他们一共吃了6颗720元的大鲍鱼，3只每只120元的牡丹虾，8颗每颗700元的生蚝，加上服务费，总共4514元。他们说没带钱，所以就今天开庭，他们坦诚偷窃又白痴，最后是用4515元跟店家和解。土八中心，有钱来台湾玩，没钱买吃的吗？报道。 人装嘅病王，你想唔认都唔得啦，系咪？ 唔系我点解话我想带呢个故仔咧，我就唔系即系话想八卦人有冇整容啊，有冇 P 图啊，成嘅。 系。 而我今日睇到嗰篇报道咧，因为南华早报就将呢三位女士咧嘅英文嘅译名咧， 系啦， 就变成呢一个嘅。 普通话译法， 普通话拼音，亦都唔系国语嘅译法，亦都唔系台语嘅译法，亦都唔系广东话嘅译法。 系啦， 跟住咧，啲人咧就觉得好似如释重负咁。 系， 啊，嗰、那个唔系香港人， 唔系包括谭博啊， 阿谭都系咁啊。 我见到 Facebook 佢喺度话， 所以咧抽水有时咧就唔好抽得太快，因为咧你一有呢啲咁样嘅即系种族嘅偏见嘅时候， 唔系 总系觉得。全世界所有嘅衰嘢咧，都系呢个种族嘅人做。其实你同歧视黑人系冇乜分别嘅，就大佬。即系你一认为喺黑人嘅地区嗰度治安梗系唔好咧，嗰度梗系有奸淫掳掠咧，嗰度梗系有强奸咧。阿哥，你睇翻人哋咧最先进嘅美国啊嘅监狱里边啊，都有呢个白人嘅，大哥。有乜关系啊？嗰、那个人系做得好定唔好嘅时候，你抽咁快水有 Q 用咩？我真系想讲呢个 point 出嚟就系、是，喂，香港人，你估你以为真系个个都系高贵啲嘅咩？我哋咪又系嚟自嗰个蝗虫，唔需要即系踩得咁快。喂，做得好就好，唔好就唔好，同个种族可能有少关系，因为佢我哋读个社会学嘅人所谓嘅 socialization。系咪？我成日群住嗰班人，可能我哋就会变，即系容易，相对容易变坏啲，系咪？我哋所谓有 internalize 咗一啲嘅价值，系可能系错嘅，吓、啊。但系唔代表，因为净系佢个肤色同埋佢个种族， 嗰啲人又特別係咁噶嘛？喂，呢、這個係完全違反呢一個嘅社會科學嘅分析啊，或者係社會分析嘅一樣嘢嚟嘅。所以啲人跳得咁出嚟咁快，一見到南華早報，你有嗰條友嗰個記者， 咁啊，嗰個記者應該係大陸人，真正嘅大陸人， 所以佢只係識用漢語拼音咯。 係啦，唔係漢語拼音，係共語拼音啊！呢個 咁佢冇理由寫個中文喺南華早報㗎，咁佢咪譯英文咯？咁英文佢又唔走去問隔離識講廣東話嘅同事，究竟英文究竟姓趙是 H I U 定係還是我都唔識啊？漢語拼音係咩啊？ 你冇辦法啦，因為其實而家咧就呢、這個叫做係。南华早报咧就俾呢个阿马云入主咗嘛，咁佢嗰阵时讲咩啊？佢嗰阵时就系话咧入主呢个南华早报个使命咧就系要令到咧吓国际间更加认识、更加了解呢个祖国咁样样。咁啊了解祖国嗰个方法咧，可能就系了解祖国个拼音先啦，系嘛？咁然之后咧就雇佣多啲。咁呢啲呢個內地記者啊，咁變咗喂佢哋又即係你知啦，即係又唔入鄉隨俗，就用翻自己過往嘅拼音方法，咁咪即係造成咁嘅誤會咯。 咁你仲大鑊， 係 即係你以為去 please 香港人，就諗住將嗰啲 佢冇諗住 中文嘅譯名就變成一個漢語拼音，我當其中一個考量係咁啦。咁咧就將嗰樣嘢 shift 咗過去咧，變成咧呢、這個，唔關我哋香港人士嘅大陸人嘅問題。 呢個係意外嚟嘅。 其實有乜意思咧？我當係咁啊，都係冇意思噶嘛。好啦，我當你係意外，亦都係冇意思嘅。你使乜咁快撲出嚟，將個定性係變成嗰樣嘢做得錯同啱？是同个族群有关系呢， 是。 你要偷嘢就係唔啱㗎啦。喂老实讲，我见到嗰三个女士虽然 P 咗图，但我都系我见犹怜㗎。你几多钱啫，4000多台币，屌我帮你找咗佢啦。 1000多蚊。 係咪1000多蚊港纸咋嘛。虽然你系飲醉咗，我知道你飲醉咗。有时就真系会大胆啲，明明个袋加埋大家都系500蚊，你食咗先讲咁样。係咪喂。但系唔可以，我哋咁简单去分析问题嘅时候，喂，咁呢个世界系好简单同埋好容易 嘅。 如果我哋将所有嘢都变成系一个原因，就系、是、个所谓嘅族群嘅问题嘅话，喂，呢个世界相对解决问题嘅方法都容易好多。而确实都唔系嘅。喂，从呢一个所谓嘅误解，你咪可以睇得到咯。大家就觉得好 happy 啦，唉，唔关我哋事，屌我哋香港人唔系咁。 唔系，大家都觉得好 happy 嘅。 咁香港拆晒所有监狱佢啦。 应该咁讲啊，土白。其实咧，有分别嘅。港男咧，多数都一开始就觉得，港女就系咁扑街噶啦，就系咁捻衰格噶啦，即系唔会点样同佢辩护嘅。真正辩护咧，反而系港女。港即系港女，喂大佬，喂有几得利益啊嘛？同埋呢排咧，即系成日俾苹果系咁唱衰啊，做嗰啲专题访问啊，又喺度话点解40几岁嫁唔出啊？吓点解30几岁嘅喂靓女港姐又嫁唔出啊？佢遇唔着你啫吓，呢、這个唔好彩啦。 喂，遇唔着我，你讲咩啊，大佬？ 啊，咁啊，即系依家好多剩女新聞啊嘛。 哦 ，OK， 系咪？即系 遇着我就好俾佢咁啊。 啊，系啦，吓咁啊，送俾你骂啦，系嘛？咁即系喂。好压抑㗎嘛大佬啊。喂你而家又整三个嘢啊，即係咁样。 喂都唔系第一镬㗎啦，有一次。 咪争咪争压咪咩呢个咩争咩文啊，点去旧年啊，前年。 大闹人哋嗰、那个即系。 搵啲 M 巾嚟堆呢个咩即系整三堆。 交租啊，跟住搞到人哋乱晒大龙，又抬走晒人啲嘢。喂 係啦。 喂港女都唔系第一镬㗎啦。 係啊。 系咪即系你话我哋系咪有啲人有蝗虫嘅基因用呢一个分析。我唔会完全反对，但系你唔好 over generalization 咯。你咁就呢个世界嘅分析就好容易搞噶啦。 港女嘅野蛮咧，其实我发觉咧，似乎系唔分阶级嘅，因为你嗱呢三件嘢系嘛，即系我谂佢都唔系话冇钱啦，唔系话穷嗰只啦，系嘛？ 诶，打个电话叫条仔嚟帮你找咗佢啦。 唔系，但系你港女嘅野蛮咧，你去到即系呢个北海道咧，喂，都系咁样样嘅，而且嗰啲系有钱嘅，即系李嘉欣啊，系嘛？即系呢个咩恒生嘅咩新抱啊，系嘛？即系去到嗰边，唉，又话喊又剩啊，又掠地啊，系嘛？有咁多人服侍啊， 唔系香港人亦都有一个调剂同埋解套嘅方法嘅。 系， 咪就系影一班蝗虫走去同嗰边嘅机场嗰啲友打交嗰段咯。诶、哎，你睇我哋几斯文，大佬，我起码话晒都未打架。喂，老实讲，即系完呢一节之前，想讲两句。本来呢啲应该系老炒花生噏噶啦， 系会讲嘅。 阿哥， 你去得北海道，即系落雪，你都系谂住系咁嘅啫，系嘛？好啦， 咪落俾你睇咯，屌！ 唔单止系咁啊！喂，你明知如果落得大雪嘅时候，你飞就飞唔到噶啦。 系啊，屌！ 喂，点解先？你谂下个道理，你落紧雪喺个机场度。滑嘅个飞机大哥，点同你起飞啊？ 唔系，同埋佢好好笑嘅，即系佢就喺度赖咧。点解人哋咁其他 airline 咁多人服侍？点解我而家国泰得两条友？喂，如果佢嗰个柜台多啲人，咁就唔落雪噶啦咩？有分别咩？ 咁咪多啲入派下咁咯。 唔系即系唔系你就系想安抚你啊嘛？ 唔系帮国泰嘅 management， 因为我觉得佢都系戆居嘅，系咪？即系你最能够 satisfy 到嗰班人嘅方法咧，就系点咧？嗱，都当然有 downside 嘅一样吓，一见落雪封机场，咪即刻送啲人搭嗰啲子弹火车乜鬼都好落东京，喺东京走咯，咪解决咗个问题咯。嗱，你几千人系确实困难嘅，我边度搵到咁多酒店嘅空房俾你啊？大佬之前 book 晒噶嘛，大哥，尤其是呢个节日，搵唔到空房俾你，你只能够瞓机场噶咋。嗱，推而求其次嘅。就是送被、送睡袋、送食物，但你都会闹啦，系咪？翻唔到去，好啦，我做晒呢啲嘢，甚至乎最好就送你喺东京，东京走啦。我第二日搞掂，咁我咪好大镬。嗱，如果从 management 嘅角度嚟讲啊，即系如果我系国泰嘅 management， 或者我系香港航空嘅 management， 我都会谂呢个问题嘅。我做咩先？我点做先？我唔可以蚀晒本噶嘛，大佬，我做紧生意噶嘛。我唔系讲做紧花生台啊嘛，我唔系做紧东华三院啊嘛，我都会咁谂嘅。喂，第日即刻冇事，个机场开翻，咁都系顶一晚啫，大哥系嘛？我一系就飞几架专机过去东京，全部送晒去东京，全部走啦。唉，早知咁烦你班友系嘛，破坏晒我个 brand name 同埋 reputation。咁但系问题就系实践上有时啲嘢。唉，唔好以为喺度呱呱嘈喺个 Facebook 度就觉得好过瘾先得噶，其实你都系出紧丑嘅咋。你有冇见啲鬼佬咁做啊？虽然可能少人去北海道去嗰啲鬼佬，系嘛？喂，大家都明知嗰个系天然噶嘛，嗰样嘢扫雪都扫唔切啦，个机场系嘛？继续落紧啲雪，咁点啊？咁咪自己醒爬咯？呢个世界 唔系咯？ 香港人识转弯噶嘛？你咁有钱，第一个疑问就系、 是、你有私人飞机咧？ 第二，点解自己唔搭火车入去东京？去东京走啊？咪放弃嗰程咯？ 个 回程咯，系咪先？你冇应变能力噶， 咪咯。 如果你咁紧张要翻屋企嘅话，你当自己唔好彩算啦。如果我啊，系、哎、当自己唔好彩算，有乜办法啊？系咪？你走去屌人哋嗰啲咩地勤都冇用噶。 系 你冲上飞机啊，冲上停机坪啊，黐线嘅你。 所以咧，即系呢单嘢咧发生咗之后啊， 所以咧呢、這个世界谁也逼。不比谁也更高尚， 唔系即系咁讲，系港女与蝗虫，没有谁比谁高尚。 呢个你嘅总结啦。 吓，好，转头翻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